近日，城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第61次全会扩大会议、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第74次全会扩大会议和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第73次全会扩大会议5月30号在平壤分别举行。会议由上述同盟组织中央委员会各委员、中央和地方的同盟组织工作人员参加，并对切实贯彻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所提出的纲领性任务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发言者指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报告中提出了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思想和业绩作为万年基础，高举全社会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的旗帜，大力推进继续革命来圆满完成社会主义事业的宏伟目标，全体盟员都要积极贡献于早日争取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最后胜利。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第61次全会扩大会议还讨论了召开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9次代表大会、更改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各级组织委员长、副委员长职称等议题。